第二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上班，下班，吃，晚饭，睡觉， 早上，上午，中午，下午，晚上， 前天，昨天，明天，后天，朋友， 分，课，差。Thank you.